对于穆斯林来说，你可以是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你赚了很多的钱财，在生意方面，在这些方面你没有亏折，但是别人离了五番拜，你只离了四番拜，这一天之中的时间内你离了四番拜或者离了三番拜，你生意没有亏折，但是你亏折的是信仰，你亏折的是功课，你亏折的是善行。你的功课亏折了，你的信仰亏折了，你的善行亏折了。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你自己的问题，你来衡量你自己，你是否就是一个亏折的人。你亏折的不仅仅是时间，你亏折的是一种生命，啊，亏折的是生命。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就亏折了，啊，就亏折了。圣阿里斯拉没有点哈迪斯，但圣说门尼斯特瓦要马虎发乎我们而不能说，谁两天一样毫无进展便是亏折，两天一样毫无进展便是亏折。伊玛目安萨里在伊哈亚伊的奥伦门第啊第一章这里边啊引用了一句话，说伊达艾塔阿列要门法列布里卡列伊达艾塔阿列要门列埃斯达杜埃尔玛尤卡里布尼亚拉拉哈法列布里卡里达里卡里要。所以我经过了一天而没有接近增加安拉的知识，哪一天对于我来说都是不吉庆的。我经过了这一天，在这一天之中没有增加对于安拉的崇拜，接近安拉的知识，那么这一天对于我来说是不吉庆的。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亏折是什么样的啊？我们的亏折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应该衡量我们自己啊，我们应该衡量我们自己，特别是我们的同学们在这里学习，要珍惜我们的时间，要把时间看得宝贵，要利用时间啊，要利用时间。那么亏折还有另外的一种理解方法，亏折还有另外的一种理解方法，比如说一个商人一年他可以挣100万，但是他只挣了70万，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亏折。他可以挣到，但是没有挣到，他没有去挣，没有去努力，他把那30万就亏了，没获得到这个利益。那么一个人一天可以离过五番拜之后，可以离福公拜，封了竹明斋之后可以封福公斋，他没有离福公拜，没有封福公斋，这对于他来说他是个亏折。一个同学，一个学生，这一个学期你可以背2本古兰经，但是你只背了1本，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亏折，那也是一种亏折。在这有效的时间内，你没有利用你时间，没有把你的能动性，把你的这个力量全部的发挥出来，你已经产生了亏折，那已经产生了亏折。所以呢，我们对于亏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有一个两个方面的认识。那么我们那学习，如果在这里你学习了一年两年三年一直到毕业，你没有学习到，你说我只要学3年我都能够毕业，是啊，你学3年，比如说你想得到一个毕业证，让你从学校进入学校那一天开始不让你学习，就让你玩，你想打球打篮球，你想玩手机就玩手机，什么也不让你干，3年之后发给你个毕业证，你满意吗？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做？那没有一个人愿意。那既然不愿意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把时间很好的利用起来呢？啊，为什么不把时间很好的利用起来呢？所以这是我们这样来理解亏折。圣人、圣门弟子以及穆斯林先贤对于时间的重视和利用， 那么圣人阿里斯拉姆是怎样重视时间的，是怎样利用时间的，圣门弟子又是怎样利用时间的，怎样重视时间的，我们的先代的学者们他们又是怎样利用时间重视时间的。阿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中告诉我们说，因那软巴克亚勒姆安那克塔古姆阿迪纳米纳苏勒丁雷里我尼苏菲呼我苏勒菲呼我托伊菲图米纳勒迪纳马克。阿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中说，你的主确实知道你礼拜的时间接近于全夜的三分之二、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同的你的信士们之中也有一些人也是那样做的。古兰经第七十三章第二十段经文。那么安拉苏巴哈努塔拉在这里告诉了我们，圣人离夜间拜以有时是三分之二的时间在礼拜，在夜间有时是一半的时间在礼拜，有时是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礼拜。还有一些圣门弟子同着圣人也是那样做的。那么我们看看圣人是怎样利用时间的，我们可以看看圣门弟子是怎样利用时间的。当然还有很多的例子，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那么圣人阿里斯莱姆常常封佛公斋，常常封星期一的斋、星期四的斋，每一个月封明月斋、三天的斋，都这样封。那么圣人都是在利用时间做最大的功课，做一些佛功。这就是生命，他在利用自己的生命，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做出对于生命、对自己的生命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伊玛目扎哈比啊，曾经说，假如一个人对于圣训学家、语法学家伊玛目罕默德说，明天你就会死，可能会死亡了。你发现他必定不会再增加干其他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因为他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说就即使是明天要死掉了，他就没办法再增加干其他的事情了。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安排得非常的紧凑，没有空闲的时间。大伊玛目艾巴哈尼法的著名学生伊玛目啊，圣训学家、教法演绎学家穆罕默德·哈森·阿谢伊巴尼，夜间很少睡觉啊，夜间很少睡觉。那么有时为了消除睡意，常常用冷水洗脸啊，你就不要说到白天了，夜间还很少睡觉呢。那么困的时候呢，实在没办法，就用冷水洗脸。伊布尼·塔米耶，谢哈里斯莱姆伊布尼·塔米耶一生有500部著作之多，从来就没有闲着，要么是在读，要么是在写，要么是在宣教，要么是在做功课。无论是在家的时候也好，外出旅行的时候也好，生病的时候也好，健康的时候也好，都是在读、在写、在教学、在去劝化做大我啊，都在这样做。著名的学者达乌德托伊，他吃那个面饼的时候啊，都把那个大饼掰碎，掰成碎片，掰成碎片吃。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大饼如果是一口一口的咬着吃、嚼着吃和掰着吃呢，可以相差50段古兰经的时间啊。他说我要是把这个一口一口的吃呢，可能会耽误时间，耽误诵读50段古兰经的时间。你看他们是怎样利用时间的，他们要把那大饼掰开掰碎再吃，是为了节省在嘴里边嚼的时间。说起穆斯林先贤对于时间的重视啊，对于时间的重视。那么圣人、圣门弟子、穆斯林先贤是我们重视时间的最好的榜样，我们应该效仿我们的圣人，应该学习圣门弟子以及历代的穆斯林先贤来重视时间、利用时间。对于时间的拿问， 啊，你说现在我这个也没关系啊，我的生命就这样，我的时间就是过就过了。那么我们安拉苏巴哈努塔拉赐命我们的时间，你就这样浪费了，你就这样空耗了。安拉苏巴哈努塔拉是要拿问的，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都是安拉给我们的最大的恩惠之一。安拉苏巴哈努塔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说，分麦来图斯艾伦的要么以林阿尼纳因，然后你们必定要有所受的恩惠上受到拿问，安拉给予你的恩惠都要受到拿问。当然你可以提到很多很多的恩惠，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到时间，时间要受到拿问的啊，时间是要受到拿问的。穆圣索拉拉华利用斯莱麦在圣训中告诉我们说，兰泰如鲁格德玛阿布丁要买了给亚买哈塔尤斯艾鲁安的阿尔巴，甚至说复生日仆人的两脚不能移动，直到要拿问四件事情。那要拿问四件事情，那么要拿问他的生命是如何度过的，拿问他的青春是怎样消磨的，拿问他的钱财是从何处而来，又把它用在了何处，拿问他的知识他是如何遵循的，提尔米吉圣训集。那么在这段圣训中，穆圣索拉拉尔斯莱麦告诉了我们，在复生日仆人受到拿问的四件事情中，两件事情与生命有关，与时间有关，你的寿命，你的青春。也许有些人会说，那这个青春不是包裹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之中吗？那我圣人阿里斯莱姆为什么有特别的提出呢？那么圣人阿里斯莱姆在这里特别的提出了要拿问你的青春，你的青年，是因为青年时期，青春时期是一个人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劲头十足的阶段。青年时期付出的努力和干劲是生命的其他阶段无法比较的。在青春时期，在青年时期所干的事情，那个精力，那种充沛，是在其他的人生阶段中无法比较的。同时在青春的时期，在青年的时期，又是最容易出偏差的时间，最容易是个性张扬，刚愎自用啊，不听劝话，不听劝告，最容易误入歧途，甚至呢会达到迷雾的阶段。所以圣人阿里斯莱姆特别的提到了要重视青春的时期，青年的时期。那么在青春时期，在青年时期，如果加强了对安拉的崇拜，对行为的约束，自我的规范，青春阶段青年时期能够行为端正，品德优秀，为教门工作，为穆斯林大众服务，热爱公益事业，到老年的时候，他肯定会是一个非常幸福，非常认真，非常热爱教门的人。所以安拉苏巴哈努塔拉要拿问这些事情。那么作为一个穆斯林，也要清晰地认识到时间就是生命，珍惜时间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穆斯林应该体现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浪费时间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就是在残害自己的生命，浪费时间又是作恶的源泉，犯罪的源泉。时间又是一把双刃剑，利用好了人生受益，生命幸福，没有利用好，把时间花费在了不应该花费的事情之中，那会使自己终生受害。甚至阿里斯莱姆的哈迪斯，你们他你们啊不能开飞飞行吗开飞轮米的那是啊说还都我反而啊，甚至说两种恩惠很多的人在其中亏折了，一种是健康的身体，另外一种就是空闲的时间，啊，空闲的时间。那么很多人都拥有这两种恩惠，可是呢，我们没有珍惜它， 我们不懂得它的真实的价值和实际的意义，我们认为很正常，我们认为很应该，我们认为任意的消费它，任意的糟蹋它，直到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悔恨，感觉到痛苦。悔恨和痛苦又有何意呢？时间已经浪费过去了，青春已经浪费过去了，健康已经失去了，在这个时候你后悔还有何用？所以安拉苏巴汗诺他俩在古兰经中用经文告诉了我们两个例子。第一，人在临危的时候，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而死亡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后世严厉的清算和痛苦。那么此时此刻，他希望生命再延后一刻，再延长一些时间，那么以便着自己干善功，改正错误，利用时间。但是时间到了，要伏命归真。阿拉苏巴哈诺塔拉说：“万费古明马罗这个孔明搞不里安亚杰阿德孔们的帽子，发也古拉软比老了安哈尔特尼伊拉埃杰林咖喱巴，反算那个外昆明的耍的黑。”那么一个人，当你们当在死亡降临你们之前，施舍我赐给你们的各种恩惠、各种财富，以免一个人到临死的时候才说：“主啊，你退后我一颗，我干好事，我成为一个善良的人。”到生命到来的时候，安拉苏巴汗的话，他俩不会给你机会，不会给你时间，时间和机会已经给你的多了，但是你没有利用，你都把它耗费了，你把它空耗了。所以到那个时间后悔已没有意义，那后悔没有意义。那么一个人在临危时刻开始后悔自己的行为，开始为自己的蹉跎岁月而感到亏折，妄想延迟一些时间，这是不可能的，来不及后悔了，那来不及后悔了。第二个例子是浮生人离弃时，每一个人活得到自己的报应，进天堂的人已经进入天堂，进火狱的人将要进入火狱的时候，这时候呢，进入火狱的人妄想再返回尘世做善功，想重新生活。阿拉苏巴汗诺他俩在古兰经告诉我们说：“我老太拉一粒木吉的木呢，那克苏鲁塞胡姆恩的软比辛，软班的艾布萨尔呢，我萨米尔呢。”发着剑呢，那俺们的耍的还硬呢，莫给怒呢。那么他们说，安拉说，当不义的人在他们的话语主的跟前垂下他们的头，他们说：“我们的话语主啊，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已经听见了，你让我们返回尘世吧，我们干善功，我们是坚信的人。”哎，到那个时候你让我们回去，我们现在开始坚信了。生命已经结束了，啊，他们的妄想太遥远了，啊，他们的妄想太遥远了，在后世里只是清算与环报，奖赏与惩罚，后世是报偿的社会，那么今世才是工作的世界，行善的世界，后世是收获的。所以你没有利用安拉苏巴汗诺他俩给予你的时间，安拉给你的健康的身体，你没有干善功。我们没有珍惜我们的健康，只有我们走进医院的时候，我们看到病人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健康的价值和意义。当我们出了医院，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们又忘记了，我们又忘记了我们的健康。很多的人说我很忙，忙得不能礼拜，忙得不能够啊，读古兰经，那忙的没有时间学习。我们真的很忙吗？我们有的是时间看电视，有的是时间与别人聊天，有的是时间啊在发微信，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学习古兰经，没有时间学习圣训，我们真的很忙吗？其实我们在自己骗我们自己， 我们在利用安拉苏巴哈诺他来给予我们的恩惠，在违反安拉。那么为什么我们有什么资格把安拉给予我们的恩惠作为违反安拉、违抗安拉的资本呢？给予我们的健康，给予我们的时间，我们却把它运用在了违抗安拉的方面。那么生命在一天一天的消失，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你想用整个世界的财富来挽救你一天，你想用你世界上整个的财富来延长你的生命的一个小时，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时间的珍贵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因此穆圣索拉拉和塞勒们在圣训中告诉我们说，一个泰尼姆哈姆三告不来哈姆斯，甚至说你们在五件事之前利用五件事，在老迈之前利用你们的青春，在疾病在疾病之前利用健康，贫穷之前利用富足，繁忙之前利用空闲，死亡之前利用生命。我们千万不要等到老的时候才说，哎呀，假如年轻的时候我如何如何做了，我现在如何如何。我们也不要到了一贫如洗的时候才说，哎呀，假如当时呢我有钱的时候我如何如何做了，我就会如何。你也不要等到你的身体已经垮下来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说，哎呀，我那个时候身体健康，我要是如何如何就如何如何了，没有丝毫的利用处。当死亡到跟前的时候，哎呀，假如我活着我还继续活下去，我就会如何。哎，有一些人在临死的时候确确实实向安拉做了忏悔的祷告，安拉苏巴哈诺塔亚有些给他的机会，安拉给他机会让他好了，哎，让他好了。但是呢，有一些人好了之后呢就又忘记了，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有一些人倒是利用那些时间去做了善功，干了好事，利用安拉给他机会来弥补了自己以前的过错。那么我们这样来利用这个时间，来利用时间。那么圣训告诉了我们要利用时间，啊，利用时间。甚至阿里斯莱姆还有一段哈迪斯更体现出了对于时间的利用和时间的价值。甚至阿里斯莱姆说：“伊达嘎马提萨尔，我比耶迪阿哈迪库姆法西勒，法伊尼斯泰多尔安拉亚塔库姆，哈塔亚里斯哈。”犯了亚曼的阿拉胡布哈里，甚至说，当浮生日要离去的时候，你们一个人的手中还有一棵小树苗，在浮生日没有离去的那一时刻，你把它摘下去。也许一些同学们会问，那浮生日要离起来了，这马上就要离起来了，还有一个时刻摘下那个树苗也没有用处了，也没有人享用了，为什么还要摘下去呢？这是穆圣索拉拉和林萨勒们给予我们的指导，这是人生的价值，这是思想的指导，是人生的理念。这一句话可以作为穆斯林的座右铭，可以作为整个世界上的金科玉律。看伊斯兰是怎样重视时间的，看穆圣索拉拉和林萨勒们是怎样让我们重视时间的。即使是浮生日要立起来的时候，那么那一棵树苗要栽下去。当然呢，浮生日要立起来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机会，也没有那个时间。那么我们可以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说，当你到了人生的末尾阶段的时候，到人生要结束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做一件善事，你就做一件善事，虽然你不能够享用，你能够利益后生，让后来的人受益，你能够利于这个社会，也就是说利用你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时刻来造福于穆斯林大众，造福于这个社会。这就是对圣训对时间的重视。那么我们作为穆斯林，那有没有重视这个时间，有没有这样的利用我们的时间？伊玛目伊布甘伊姆这样说，谁的时间是因为安拉而度过的， 那是他生命的价值，是真正的生活，除此之外都不算真正的生活，或者说是类似于动物一样的生活。谁把生命用在了轰溃、荒废和妄想之中，以睡觉和空好而度过年华，那么与其说他还活着，倒不如说他已经死去了。穆斯林应该怎样重视时间？我们的时间观念是什么？我们每一个穆斯林弟兄，每一个穆斯林姐妹，每一个同学，都应该思考自己，都应该思考自己，自己是否是在亏折之中，自己是否利用了自己的潜力来做了最大的事情。Alhamdulillah， 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共同的学习到这里。我古鲁高里哈的我斯塔弗鲁拉哈利我来空我的姐妹的穆斯林呢，因那乎活了阿弗鲁拉哈姆阿尔巴鲁拉卡里姆